要吓唬闹 I think it's too bad， 不要这样对谁都不好，要要 come on， 跟随这个节拍让我们来聊聊。 却不能瓜分，一人走开只留两个人。